开车的窗，太阳在头上，公路里有放无边的海洋。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，如果你有所期待，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。摸索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，有些放不下，有些不想忘。我知道你会感伤，但我已没有办法。总是要学着遗忘，学着疗伤，总要跌跌撞撞。 我们是 Superman。 非常谢谢大家的来临，来给我们鼓舞打气。我们刚那首歌里面大家应该听到有一句的，中冠线开始巡回，中冠线生在台北，我们在台上可以站在这里，可以接受你们的掌声，一切是从台北台湾开始的。再次谢谢大家。